人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阴，南部和东部会有零星的小雨天气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北京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的云量依然是比较多，能见度非常好，比较有利于大伙儿的交通出行。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儿一路畅通。下面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三里屯周边的车流目前是相对比较集中，工体北路的东段东西双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新东路南北双方向，工体东路南向北方向，东直门外大街东段的东西双方向，春秀路南北双方向，三里屯路南北双方向，南三里屯路的南向北方向，雅秀北路东西双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之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制作播出。到了秋天，很多的爸妈们开始发愁了，因为自家宝宝啊打喷嚏、流鼻涕，甚至有一段时间呢说特别严重的时候啊，这宝宝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晚上哭闹不止，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多爸妈带着孩子去医院看半天，因为这感冒、流鼻涕、打喷嚏、流鼻涕都认为是感冒，老也不好，去医院看，这医生说不是感冒，这是过敏性鼻炎。所以说很多爸妈特别害怕过秋天，说到了这个季节，家里的宝宝就不太平了。那到底过敏性鼻炎，我们在秋季这样的一个特殊季节，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帮助这些过敏性鼻炎的宝宝们平安度过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 秋天到，鼻炎闹，秋季是儿童过敏性鼻炎的高发季节，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痒，过敏性鼻炎到底跟感冒怎么区分？担心喷雾剂含激素，有依赖，汤药、按摩这些中医疗法，对孩子过敏性鼻炎有帮助吗？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儿童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李欣跟您说说秋季如何让孩子远离过敏性鼻炎。 有家门才带上地图， 摇摆的树。 到了秋天，很多人都说秋天是北京一年当中气候最好的季节哈，天高云淡。但往往这样的一个季节让很多爸妈们发愁了，因为自家宝宝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就开始出现打喷嚏、流鼻涕跟感冒一样的症状，去医院看，去吃各种药，反正也总不见好，最后才发现可能是过敏性鼻炎闹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儿童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欣李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秋季如何让孩子远离过敏性鼻炎。首先要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下午好。 非常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想问问李主任，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样，每年到了秋天这样的一个季节，虽然咱北京的气候环境特别的好，温度也特别的适宜，但是特别多的爸妈发愁了，得带着孩子去医院看病了。 确实是这样，从开始立秋以后，那么我们的门诊量就开始逐渐增多了。那门诊量的特点呢，就是这一类的呼吸道疾病的多，其中最多见的就是这种过敏性鼻炎的孩子。 是不是有很多爸妈带着宝宝去看，一开始都没想着是鼻炎或者过敏性鼻炎的问题，都觉得这可能是感冒的症状。 是的，尤其是首次发病的这些孩子，可能一直是按感冒来治疗的。但是按感冒治疗以后呢，觉得效果并不太好。这时候才意识到可能是过敏性鼻炎。 一般先是带着宝宝去吃各种药，一般新手爸妈说先自己在家吃点药，吃药不太好呢，带着孩子去医院看，就看这个呼吸科的时候，可能医生才会通过一系列检查、一系列问诊，才发现说可能不是感冒的事儿。 对，这个时候呢，在这儿我也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感冒和这过敏性鼻炎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首先要知道，就是儿童的过敏性鼻炎，它主要是由这个就是一些这个易感的患儿，然后接触了变异源以后，然后经由这种特异性的 IgE 介导，然后导致了这个鼻黏膜的一种非感染性的一个炎性病变。那感冒呢，它是一个全身的一个症状，除了有鼻部的这些表现以外，它往往还会有发烧啊、恶寒呀、咳嗽啊、咽痛啊、浑身的不适这些症状。而且呢，感冒一般都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然后它的病程也是比较短的， 一周多的时间基本上能好。 对，或者是吃一些感冒药的话，它也症状是能够缓解的。这一点呢和鼻炎也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说其实李主任一开始就提醒了一下很多的这尤其是新手爸妈哈，当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季节出现了一些呼吸道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打喷嚏、流鼻涕这种情况，总也不见好，超过了一周的时间，而且同时只有这个症状，没有伴有比如说发热呀、甚至嗓子疼这些其他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留一个心眼儿，很有可能不是感冒的问题，这时候可能是过敏性鼻炎在捣鬼。 是的，而且就是过敏性鼻炎的孩子呢，往往也会合并有这种变性的结膜炎的表现。比如说眼睛痒啊，然后眼睛红啊，然后包括 流眼泪。 对， 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秋季到底如何让孩子远离这过敏性鼻炎呢。其实有很多爸妈也这个发愁哈，说这为什么秋天这孩子容易有过敏性鼻炎啊，这是什么花粉啊什么的，不应该春天最多吗？怎么秋天也严重呢？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让李主任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还有就是想让李主任教一教大家伙，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中医博大精深，咱们中医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能够帮助这些小宝宝们平安的度过这样的一个易感过敏性鼻炎的季节。咱们待会儿节目当中也和大伙儿说一些小方法小窍门，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也不要忘了参加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和大伙准备了两道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上半段一道，下半段一道。每一道互动有奖问答题目呢，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价值200块钱的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就抓紧时间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吧。今天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季节是什么样的季节呢？这个刚才其实我已经透露了一个， 还有一个季节，总共有两个季节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季节，到底是哪两个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吧。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昨天，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河北省卫生计生委、雄安新区管委会共同签署了关于支持雄安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合作框架协议。未来在雄安新区起步区，北京将会出资建设一所现代化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建成之后会由宣武医院进行管理。协议当中的内容主要包括建设一所现代化的综合医院，建成之后由北京市和雄安新区托管宣武医院进行委托管理，对口帮扶荣成县五家县直医疗卫生机构，具体是宣武医院、市中医医院、市妇产医院、市疾控中心和市卫生计生监督所，分别对口帮扶荣成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妇幼保健院、县疾控中心和县卫生计生监督所。很多人都知道喝酒、浓茶对于痛风的发作有影响，却往往忽视了含糖饮料对于痛风的发生也有很大的影响。尿酸高的人应该尽量避免摄入高果糖浆的食物和饮料，同时还应该限制自然糖分的果汁以及含糖饮料的摄入。高果糖浆其实很常见，被广泛的运用在碳酸饮料、果汁饮料、运动饮料以及小吃、糖浆、果冻还有其他的含糖产品当中。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应该看一下配料表，特别留意一下成分表当中的果糖和糖浆等字样。爱美的朋友需要注意了，如果您过度防晒、长期化浓妆，当心骨质疏松会早早的找上门。眼下爱美的女性朋友从头到脚身体裸露的部位都会一遍一遍的擦上防晒霜，出门的时候还会打一把遮阳伞，这些啊阻断了紫外线和皮肤的直接接触，在防止紫外线晒伤的同时也失去了我们获得维生素 D 的机会。另外，长期的化浓妆也会妨碍皮肤的正常呼吸，阻隔阳光照射皮肤，使我们身体维生素 D 的合成减少，进而会影响钙、磷的吸收，久而久之会增加我们骨质疏松的几率。所以说建议大家在紫外线不是非常强烈的情况之下，不用每天都给自己抹上防晒霜，留给一些晒太阳的机会，尽量的让我们的手脚等关节部位裸露在阳光之下，这些啊有助于帮助我们的身体合成更多的维生素 D。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儿童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欣李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秋季如何让孩子远离过敏性鼻炎。大家伙儿参加我们这个互动有奖问答的热情非常的高哈，就刚才刷新资讯这段时间已经有二三十个朋友发来自己认为到底什么样的季节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季节了。我们先来看一看哈，大家发来的答案。白云说了，主持人好，李主任好，应该是秋季和春季。美妈说了，春天和秋天。好，袁旺旺也是春季秋季。勇往直前、粉红狗子、小红马、货都说的是春秋两季。大家伙的这个答案比较统一，现在主要都集中在春天和秋天了哈。那也想问问这个李主任，是不是春季和秋季的的确确是我们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高发季节？ 确实是的，一般呢就是春季和秋季它作为一个高发季节也是有原因的，大家的水平还都是挺高的，春天呢主要是花粉，然后秋天呢尤其北方地区呢主要是一些草类和植物，比如说像绿草啊、豚草啊这些原因，尤其呢就是北方地区可能更明显一点。 所以说春天和秋天的的确确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高发季节。刚才这个李主任也跟大伙解释了，我们春天比较容易理解这百花盛开嘛，花粉比较多，容易有这过敏的情况。到了秋天呢，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说也是这个我们说植物的这种种子， 对，尤其是草类的， 对，但是它不是花了，它是草的这种种子，它要每年要生长繁殖的话，它其实也需要去播撒自己的种子。 草在秋天的时候去播种，这个时候呢我们容易对草的这种种子有这种过敏的情况。 是的。 那也想问问孩子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很多朋友都说过敏性疾病，我们之前的节目也和大伙强调，其实是和我们的抵抗力有关系的。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说，原来我没有这过敏的问题，这生了一场病，或者说最近身体不太好，休息不好，出现过敏了，我们说这是跟抵抗力下降有关系的。但我们都知道像老人孩子这都属于特殊群体，他的抵抗力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低的。这个抵抗力低是不是也是他们特别容易有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原因啊？ 还不能完全归结于抵抗力低，它是一个变态原性的一个疾病。那实际上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过敏性鼻炎是跟这个遗传和这种气候和环境的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引起来的， 就是跟基因有关系， 跟遗传有一些关系，有一些易感的基因。但是现在的一些研究呢也发现，包括好多跟这个微生物的菌群在这种变异性的这种过敏性疾病里头也起到了相互的作用。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像过敏性鼻炎呢属于我们中医里的鼻球的范畴。那我们孩子本身呢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时期，它的那个生长发育也都是在一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它的脏腑呢也都是比较娇嫩的。那么我们中医认为呢，儿童时期呢是这个脏腑娇嫩的，然后它的这个抵抗力啊也是偏弱，而且它的解剖的生理的结构上来说也跟成人是不完善的，也不太一样。所以这些种种的原因呢也导致了儿童呢也是有这种过敏性疾病发生的可能，而且它的这种免疫的强度也是跟成人不太一样的。 这个时候多重原因，又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可能这个时候自身还没有变得特别强壮， 对，本身生理结构也是没有发育完善， 对，所以说种种原因导致孩子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更需要呵护，更容易被我们周边的环境所影响，出现这种过敏性的这种反应。 对。 好，那咱们接下来和大伙儿来说一说，那刚才我们说了儿童和成人在生理的结构上，然后呢这个体质上都有一些差别，那就过敏性鼻炎而言的话，儿童的过敏性鼻炎和我们成人的过敏性鼻炎有区别吗？结构上，然后呢这个体质上都有一些差别，那就过敏性鼻炎而言的话，儿童的过敏性鼻炎和我们成人的过敏性鼻炎有区别吗？像临床表现上啊什么的有区别吗？ 还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 相对来说呢，首先说孩子他的这个鼻腔的结构，然后包括他这个鼻毛也是比成人要少的，然后鼻腔也是比较短的，然后还有一些像鼻泪管的这些也是短的，然后还有一些呢像咽鼓管呢也是跟正常人不太一样，所以呢包括他的这个鼻腔的黏膜呢，他的血管也是非常丰富，而且也是非常娇嫩的。很多原因 严重的这种过敏的反应， 特别是鼻黏膜的这种充血肿胀导致的这种呼吸困难，可能比成人的表现要更重一些。 那是不是也提醒一下这个新手爸妈们，其实不光孩子出现这种我们说流鼻涕啊打喷嚏的这种情况，如果孩子就是明显能够听到这个喘气的这个声音特别的严重的这种感觉，这个时候我们也得稍微留心一下，很有可能这是呼吸不畅，就是由于鼻黏膜出现了肿胀导致的。 是这样的。 所以说其实这个爸妈们真的得多留心一些宝宝，可能我们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没有特别严重，宝宝可能这个时候活动啊什么的精神也没有受太大的影响，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可能是感冒，别忽视它。 对，轻症容易忽视，中到重症的时候可能才会引起家长的注意。但是相对于小的孩子，比如说婴幼儿来说呢，他可能仅仅表现的是哭闹烦躁，然后包括喂养的困难，包括睡觉不踏实啊翻身啊这些情绪的焦躁，往往从这一方面上来说有时候家长会忽视。 那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儿童的过敏性鼻炎比较好发的这个年龄段咱们有统计吗？比如说这个更小的宝宝容易发，还是说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容易出去活动的这些宝宝更容易发病？ 一般还是学龄前的儿童相对重症更多一些。 小宝宝重症更多一些。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大家伙的互动问题哈。有一个听众朋友特别有意思，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李主任一个问题，他说过敏这个问题之前一直听老人说这个就是活得太干净了。记得我之前好像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有朋友说很多这个我们说西方国家过敏的情况好像比我们严重，说是他们的生活条件比我们更好，更爱干净，说 太干净的卫生环境容易有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情况出现。这朋友就说，过敏就是太干净所导致的。其实孩子小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这种过敏的症状，逐渐的建立一个耐受力，到长大了反而不容易过敏。想问问您是真的吗？ 这个听众还是挺有意思的，他说的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呢，就是孩子跟成人可能不太一样，当你出现过敏性症状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不应该说放之不管，因为毕竟呢，他会有一些伴随的症状或者是并发症，而且他毕竟给孩子造成的这些痛苦和这些影响还是很厉害的。所以虽然说可以建议孩子多去户外的运动，包括增强体质，这都是最解决根本的一些问题。但是呢，不是说出现症状以后我就一直扛着不去治疗。 我们得让孩子多接触我们说自然环境，这个时候也没有必要特别的，因为有的家长特别的爱干净，特别的爱卫生，宝宝一出门的时候各种口罩啊，稍微一摸点什么东西就开始这种消毒液呀、洗手液就招呼上了，其实没有必要这么精心的去呵护孩子。 在没有发病的时候，没有在这个急性期的时候，完全没有必要。 但是呢，在孩子一旦发病了有症状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能拖延，这个时候该治咱还是得治。 是的。 好，那也想问问，如果我们的儿童过敏性鼻炎，有的家长比较粗心大意，甚至有一些家长就是说让他先有这个症状，逐渐的建立这个抵抗力，我们先锻炼锻炼他，如果拖下去的话，有可能会给宝宝造成什么样后果，会不会比如说影响到生长发育？ 是的，绝对会是影响的。特别是对婴幼儿来说，他主要表现的可能是因为鼻塞不通气，然后他可能会咽奶呀，或者吃奶的时候会哭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一个喂养的一个困难，久而久之的话，他的营养吸收肯定是不够的， 营养不良就出现了， 对，所以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而且孩子呢在长牙的这个过程中，这个因为鼻塞呀，因为这个鼻黏膜的肿胀不通气，那可能会导致牙齿的这些排列的异常，甚至还会出现一些特殊的病容。 所以说我们更不能忽视宝宝们过敏的症状了。 对，这是婴幼儿的表现。作为儿童来说，其实可能更容易被家长忽略，比如说他会影响他的睡眠的质量，然后他会影响他的学习，他的认知，甚至有一些孩子呢可能会有多动的一些表现，还有的孩子呢会有一些社交的一些问题，他非常痛苦，但是他又不会特别明确的去表达他的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焦躁啊，甚至抑郁啊，甚至这些社交恐惧症都可能是出现的。 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我们班上就有一个同学总是吸溜鼻涕，这个时候呢小的时候都不懂事儿，那个时候大家伙儿都嘲笑他，给他起外号什么鼻涕虫什么的去嘲笑他，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可能不知道，很有可能这个小朋友就是过敏性鼻炎。 是的 因为他老是吸溜鼻涕，老是吸溜鼻涕，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医学知识没有现在这么丰富了，所以说可能当时也不知道，但是现在回过头想，如果把这个疾病如果是过敏性鼻炎的话，早干预早治疗，可能我们也不会不跟他玩，总是去欺负他。 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这些家长朋友，我们一定得多多留心孩子身边的一些这种不正常的这种表现，如果总是不好的话，咱们就得找到原因了。 对。 咱们说到缓解哈，有一些朋友也有自己的这个小妙招，想让您判断一下管不管用。张阿姨说，之前呢有过敏性鼻炎，就经常按摩鼻翼，每天按摩10分钟，说现在鼻炎好多了，想问问成人按摩鼻翼的这个方法能给孩子也用一用吗？ 完全是可以的。这个实际上呢也是我们中医比较特色的一个外治的疗法之一。我们中医的外治法呢有很多种，我觉得啊对家庭来说，我们父母啊或者是爷爷奶奶都可以很容易的操作，最简单的办法其实就是一个按摩穴位。那么我们鼻周部的这些穴位呢，通过刺激这些穴位可以有效的这个控制这个或者说缓解鼻塞的这些症状，然后它可以让这个鼻黏膜的这个收缩舒张和这个收缩的调节达到一个调节和一个平衡。 这个是有用的。 是完全是有用的。 咱们先跟大伙儿来明确一下，如果我们由于过敏性鼻炎出现的这个症状是鼻塞， 流清水、流鼻涕、鼻子痒、打喷嚏，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按摩鼻周的穴位，然后这个时候来进行缓解的。那咱们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这鼻周穴位可能也挺多的，按摩哪个穴位是比较有效？这个朋友说他按的是鼻翼，应该是鼻子两边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什么 穴位？大概他说一般呢，鼻子两边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穴位，一个是迎香穴，我觉得好像咱们在做眼保健操的时候，可能会有面部的一些穴位，实际上迎香穴呢也非常好认，它是在鼻翼的中点，然后呢旁开，大概在鼻唇沟的这个位置， 那就是鼻子我们说和脸交接的这个地方， 你说的那个地方叫鼻通穴。这个大家也可以上网查，都比较好找。鼻通穴呢，它是在这个就是鼻翼和鼻唇沟的这个交点的地方，然后迎香呢稍微靠下一点，是在鼻甲的这个外缘的中点旁开，在鼻唇沟这个位置。重点呢就这是这两个穴位，一个是鼻通，一个是迎香。如果要是说这个孩子同时还伴有鼻窦炎，有头疼的症状的话，再建议大家呢可以这个按揉一下叫印堂穴，实际上就是两个眉毛的眉头的中点的连线。在中点这个位置，这是印堂穴，特别能够缓解这个鼻窦炎引起来的头疼。 好，三个穴位推荐给大伙儿了。如果大家没记下来没关系，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在明天的文字推送当中，我们会把这几个穴位通过我们的图片推送给大伙儿，大家对照着图片一目了然就可以找一找了。 对， 找到穴位之后，这按摩的手法有讲究吗？ 也有。我也是想，因为有一些特殊的手法虽然效果很好，但是可能不太适合家长自己 操作，难度有点高。 对，然后我也想介绍给大家几个在家能够很容易就操作的。其中一种呢就叫擦鼻旁，就像刚才那位听众说的，那么我们用这个中指和食指，然后从他的这个鼻根部往鼻翼两往鼻翼这个方向快速的推，来回的推擦，这样一直让它达到这个皮肤觉得有一些透热的感觉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一种呢，我们叫这个按揉鼻通穴。鼻通穴刚才我已经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位置 、 那我们怎么做呢？一般呢我们是站在这个患儿的这个头部顶部，然后让患儿仰面朝上，对，然后我用两个中指的指腹这个地方，点在这个鼻通穴上，交替的往上推，点按推揉， 好。 然后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是，其实就是特别简单，就是找到迎香穴以后，然后点按就可以了， 点按就行了。 对， 好。其实关于按摩的手法还有很多的问题，下半段我们继续让李主任跟大伙说说，因为有很多的家长，甚至有很多的老年朋友说，按摩穴位必须把它特别用劲儿，按红了才有效，到底是不是这样？尤其宝宝比较娇嫩，行不行？咱们下半段接着和大伙儿来说。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继续。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不要是 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与宁静中品味乐趣。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与您相约。 9月10号正式上线， 燃情最美文字， 聆听时代芳华。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学位分别是迎香学、鼻通学和印堂学这三个学位。那我们会在明天的微信公众账号的推送当中把这三个学位的具体的名字、具体的位置都通过图片和文字的方式推送给大伙儿。大家伙儿回家之后，如果宝宝真的有这个问题的话，咱找准了这个学位好好按摩。这是不是不光宝宝，成年人 有，我在伴有这些皮肤的一些疾病的情况下，最好家长不要随便的按摩，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毕竟孩子比较小，然后他的这个耐受情况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可能在按摩的时候需要加一些滑石粉呀，或者是按摩油来减少他的阻力。 润肤霜什么的。 对，千万不要家长说我为了达到效果，我就使劲的去摁，然后摁的孩子甚至都红了，还有会摩擦的太厉害。对孩子的刺激太大的话，孩子也不太容易接受。如果要是说孩子在家确实不能配合的话，那还是建议能够带着孩子到正规的医院，到我们中医科去做这种正规的推拿。 好，刚才在上面的最后的时候，我也想问问这个李主任，因为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尤其是老年朋友，都有一个固有的印象，觉得这个按摩穴位啊什么的，我们一定得把它使劲儿，越用劲儿效果越好，越疼。中医不是有句话吗，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吗，疼就对了，越疼证明越有效果，这是不是绝对是一个误区啊？ 这是一个误区。那刺激穴位呢，如果要真是说找准了穴位的话，我们刺激的力度够的话，它应该是一种酸胀麻的感觉。但是不要一味的强调我为了达到效果使劲要把它摁疼，这个呢也是不对的。包括这个按摩的手法，我为什么说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和找专业的这个 医 师去做呢？因为你按摩的这个手法力度，包括你的频率，然后包括它的方向性，其实都是有一定讲究的，也都是完全是要在中医的这种基础理论的这个指导下来选择的。 因为很多的家长朋友，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哈，有一些按摩穴位啊什么的时候，家长不太用指腹，容易用这个指甲， 对对对， 甚至觉得这个指甲这个比较坚硬嘛，才能刺激到这个穴位。尤其是像宝宝皮肤比较娇嫩的话，是我们得特别避免用指甲比较尖锐的部分去刺激穴位。 对对对，所以基本上你看我刚才介绍的时候也是在强调要用指腹。这个地方，一个是它的力度可以掌握，再有一个避免这种特别尖锐的这个指甲的刺激。 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可能爱美的很多，我们说这种辣妈们做了美甲，指甲特别漂亮，这个时候再给宝宝按摩的时候，咱们得注 意， 咱得把指甲剪了，用这个我们说指腹肉比较多的这个地方去给宝宝按摩。那这个部位说了，按摩的穴位说了，这个按摩的时间，比如说多长时间，之前上半段这个朋友说每天按摩10分钟，他觉得效果挺好。 是这样，就是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你比如说比较小的宝宝，他可能就是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那么我们可以分成几次，像有一些我说的这种擦鼻旁，那我只要达到这种透热的效果就可以了。像点按迎香，咱们可以分成几次，然后每次大概3分钟、5分钟都是可以的。大一点的孩子如果耐受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稍微的时间长一点。 好，也就是说时间的话其实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我们大概每天3-5分钟，然后呢一天3-4次这样的频率是不是就可以了？ 完全可以。 好，那我们跟大伙儿说的这几个穴位哈，大家伙如果有这种我们说过敏性鼻炎的困扰，不管是自己还是宝宝有这样的困扰，都可以试一试这个穴位。那我们公布一下上半段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吧。我们问大伙过敏性鼻炎会有哪个季节是它的高发季节，正确答案应该是两个季节，春天和秋天，春季秋季。我看了一下没有回答错的听众朋友，看来大家伙都是老司机，都是老手啊，比较了解这个健康知识哈。我们的这个编辑啊告诉我们说，上半段选出的一位幸运听众朋友名字叫做小红马，小红马回答的是春天和秋天。抓紧时间，小红马把你的联系方式、邮寄地址还有你的收件人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通过快递的形式把我们的奖品橘粉寄送给您。那下半段我们依然是有一个互动题目和大伙来进行有奖互动问答，依然会送出价值200块钱的橘粉。如果你想要了解我们的奖品到底长什么样，是什么东西的话，也可以发送橘粉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橘是菊花的橘，粉是粉末的粉，橘粉两个字。那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啊，其实也挺简单的。上半段的时候呢，李主任 也不经意间透露了一下正确答案。下半段的互动问答题目是这样的，过敏性鼻炎它是不是具有遗传性呢？有还是没有？它有没有遗传性？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大家伙关于过敏性鼻炎，不管是儿童的还是自己的，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是在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随时发送弹幕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秋天如何让孩子远离过敏性鼻炎。我们上半段教了大家按摩穴位的方法，可以帮助这个宝宝们，甚至帮助我们家长自己来缓解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中医博大精深，不光有这个穴位的按摩，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手段？比如说现在大家伙儿特别特别热衷的，比如说这种贴敷的手段，什么三伏贴啊什么的，这些能不能够帮助缓解过敏性鼻炎呢？ 是可以的。比如说三伏贴吧，这个呢实际上也是根据这个中医的天人相应的理论来推出的。那这个三伏贴呢，这种穴位的贴敷，除了它对穴位有一个刺激作用以外，它还有药物的作用。然后我们一般呢都是利用这个温补的一些原则，因为本身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它还是跟肺脾肾三脏都是有关系的，主要还是由于儿童的这种脏腑的功能的虚弱，然后再感受外邪引起的。所以那我们就会在这种一年之中阳气最盛的三伏天，然后用这种三伏贴的办法来温补它的阳气，然后起到这个冬病夏治的作用。 今年我们说这三伏贴是应该说是四贴，一般都是三贴。对，今年咱们有四个伏四贴哈。那错过的朋友想问问，咱还有机会补救吗？ 已经过季了，就算了。 那其他的除了三伏贴，刚才您提到还有这个三九贴，也就是到冬天的时候，天最冷的时候，咱们也有贴敷。这个贴敷是用什么样的理论？对于缓解这种过敏性鼻炎有用吗？ 相对来说还是三伏贴可能更效果 更 好一点。在这儿我其实也想给大家推荐一个现在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这个皮内针的治疗。 皮内针， 我不知道听说过没有。 这从名字上我们先来判断一下，皮是皮肤的皮， 对， 内是我们说内外的内， 对， 针就是我们说的 针灸的 针，对。 那这是把针扎到我们皮肤里面吗？ 是的，实际上这是针灸的服刺的一个延伸，这种治疗方法的一种延伸。那它呢，现在的皮内针呢有点类似过去的网布流行籽儿，然后用它来贴，但是它换成了针。这个呢比较有特点，我们可以说，因为特别是儿童呢，他有畏针怕疼的这种心理。那我通过像我刚才介绍的这种穴位，除了按摩以外，如果是用针灸的手法的话，效果会更好。但是往往我们孩子，特别是婴幼儿或者是小朋友，会特别怕针，也怕疼。而且呢，他也不可能每天过来，然后坚持做这个治疗，毕竟还要上学。那现在这种皮内针的治疗呢，既可以减轻孩子的痛苦，减少他们畏针怕针的这种心理，而且呢它是一个安全的一个长效的一个作用。我们贴上以后孩子就可以去上学，大概2到3天的时间呢可以再找我们的大夫然后再换针，然后每天呢只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来点按它，刺激它，加强它的穴位刺激就可以了。正常的比如说洗澡啊或者是洗脸，只要不用力的摩擦它或者是搓它，然后包括不这个就是游泳或者是泡澡的话，一般它待2-3天是没有问题的， 它不会脱落。 对， 皮内针大致跟我们说了一下它的这个我们说怎么用它哈。但是大家伙因为没有看到这个实物，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猜忌，尤其是不太了解皮内针的朋友，大家伙说这个针灸就已经够可怕了，这个针扎在脸上，这个别说孩子心里有阴影了，可能有一些大人可能都有点犯怵哈，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刚才你说的这个皮内针，也就是说 这个它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说不是我们所普通认为的中医的这种比如说银针，它是一个特别长的这个特别细的这个东西，不是这样的了吧？ 不是不是，非常细，我到时候过后可以把这个图片发给你们，然后让听众朋友们看一下。我们有的孩子呢确实可能开始是很害怕的，但是他一旦贴上以后，他只是有微微的酸麻的感觉，这也是他针灸我们说可以起到作用的一种表现。如果有的孩子呢确实觉得在鼻子旁边贴这个觉得不好看的话，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个耳穴的方法。 哦，贴在耳朵后面。 对对，耳朵的穴位，耳朵的穴位，选择一些穴位也是可以起到作用的。 那这个皮内针也想问问，比如说它大概有多长啊？它是要整个埋在我们皮肤里面？ 非常的细，非常的短，然后根据贴的部位，比如说贴在耳朵的和贴在面部的，还有贴在身体上的部位的不同，这个针的长短和粗细也是不一样的。 也不一样的，但总而言之肯定不会特别长。 非常非常的小，非常非常的细，甚至就是如果年纪大一点的话，有可能都看不见这个针在哪儿。 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给脸上贴的一个创可贴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对，而且它的肤颜色也跟皮肤的颜色很一样。 外面看其实是平的，但是其实我们说里面有点像图钉。 对， 上面是一个大帽，底下它是这个小针。 是的， 但是它比图钉可细多了。 对， 这个短多了。 对，是的。 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皮内针如果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明天呢我们也会让这个李主任把照片发过来，我们推送给大伙儿，大家通过这个图片就可以看到这个皮内针到底长什么样子。也希望李主任给我们，比如说有一些患者贴的这个照片，咱把这个面部的主要信息打个马赛克，让大家看看贴到脸上到底是啥样子。 没问题。 好，这个皮内针也是很好的一个我们说治疗过敏性鼻炎的一个方法， 缓解症状非常明显。 它也会提到比如说我们刚才上半段跟大伙说的这个鼻子周边的这三个穴位吗？ 对，我们的经验呢就发现鼻周的这个穴位是效果最好的。因为有可能家长觉得我自己按摩不会，然后或者没有时间，那在这个穴位贴上皮内针，我们有的效果好的孩子确实当天晚上他解除这个鼻塞的症状就会非常明显，而且呢明显的起到一个这个对这个鼻黏膜的这种血管的收缩和舒张起到一个调节的功能，那他的鼻涕排出就非常的通畅。 就是我们说一下就能够呼吸了， 通气了。 好，其实啊刚才您提到这个鼻内针如果做了之后，有一些朋友当天晚上就能够有这种缓解的症状。大家伙总觉得中医啊，第一是起效特别的慢，第二呢我们都认为中医其实是在治本不是在治标。也想问问这个李主任，如果我们通过中医不管是鼻内针的方法也好，还是这种推拿按摩的方法也好，或者说我们其他的这种药物调理的方法也好，咱们先说说这个疗效吧。它能够像很多过敏的这种西药，我们说抗组胺的药物吃下去之后立马立竿见影见效吗？ 是可以的。其实中医的理论呢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这也是大家可能长期以来对中医的一个误区。中医并不是指治疗慢性病或者是一些比如说特殊的调理啊或者是保健，实际上在一些急症，急性的热性病急症和一些重病上都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这个作用的。 所以说这些方法能够让我们很快的缓解我们说过敏性鼻炎的这种不舒服的症状。 对，但是呢从我们的经验上来说，如果我只是用这些外治的方法的话，确实能够很快的缓解症状，但是如果想让孩子能够彻底的或者是能够减少他发作的频率的话，还是需要中药的调理的。 这就是我第二个问题，治标还是治本的问题。 对对， 也就是说中医对于我们过敏性鼻炎其实只有治标的方法，也有治本的方法。 对，因为刚才也说到了那个儿童的这种过敏性的疾病呢，它实际上跟这个生理功能啊还有这些免疫的这个发育啊还有这个免疫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从中医的角度上讲呢，也是跟这个孩子的这种啊还有这些免疫的这个发育啊还有这个免疫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从中医的角度上讲呢，也是跟这个孩子的这个脏腑功能毕竟还是发育不完善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一般呢遇到这个急性期的孩子呢，我们联合外治法，然后再用中药的调节缓解他的症状。等他的症状缓解以后，不是说就不管他了，而是说根据孩子的情况，一般我们的经验呢发现这种过敏性鼻炎的孩子呢多半会有一些比如说脾胃的虚弱呀，比如说肺寒的这些表现，那么我们通过后期的对他这个体质的调节，那家长会反映，哎，我 我原来的湿疹居然好了，诶，那我可能居然我把所有的西药抗过敏药包括激素全都停了，那我完全靠中药的方法，我就可以一个月或者是长时间的不发病，即使说我突然又发病了，那可能也很快的时间就可以缓解。我还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过敏性的这个鼻炎呢，不是只有季节性的鼻炎，那季节性的这种过敏性鼻炎主要指的是春天和秋天，那它的主要的这种变应源呢，主要是花粉呀，还有包括跟这些蒿草、豚草跟这些植物有关系，包括空气中的一些粉尘呀，或者是雾霾这种都有关系。那还有一些叫常年性的这种过敏性鼻炎，这些呢，它的诱发因素可能跟季节就没有关系了，那主要可能就是尘螨呀、尘埃呀，然后包括宠物的这种皮毛屑呀，包括羽绒啊，包括这些毛绒玩具啊，可能还有一些最主要的就是霉菌，这些可能更相关一些。 所以说我们也特别的提醒大家伙，如果我们有这种过敏性鼻炎的困扰，尤其是宝宝年纪还比较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想要标本兼治的话，我们不妨考虑一下我们祖国的这种传统医学。我们既有治标的方法也有治本的方法。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过敏性鼻炎是不是具有遗传性的问题，其实上半段您大致跟大伙提到了一下哈，我们下半段既然把它作为互动有奖问答了，咱们得给大伙一个准确的答案，它是不是具有遗传性啊？ 其实是的，这个鼻炎的发病呢是跟这个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一种结果。那实际上呢，确实有一部分人有这种易感的基因，但是还有呢，就是要跟有一些是跟这个微生物菌群，它在这个发病的这种机制上也起到作用。所以说不是绝对的遗传，但是呢确实跟遗传是有一定关系的。 它是具有遗传性的。所以说如果爸爸妈妈有这种过敏体质，也就是说比较容易过敏的话，其实我们得特别留心一下孩子了，他应该算是一个易感的人群。 是的， 虽然不说百分之百他肯定有这个过敏性鼻炎，但是他如果出现了比如说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您就留心一下，可能是过敏。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问很多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孩子呢，爸妈总是给孩子用鼻喷剂，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激素啊，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是不是不好，说作为老人经常是给他熬点梨水，做点银耳羹这些清肺火的这些东西，想问问这些东西对于孩子的鼻炎什么的有没有帮助啊？ 先说第一个，就是这个喷鼻剂呢，不是说只都含有激素，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喷鼻剂。但是实际上从我们临床上来说呢，这种即使是含激素的这种喷鼻剂，它的副作用呢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所以也不用就是说特别的 含激素色变。 对，相对来说，它的副作用可能比如说会说啊，那我长期用激素会不会影响生长发育？其实从这个疾病本身过敏性鼻炎引起的导致孩子的生长发育的问题，可能要比单纯用这个喷的这个激素可能要大一些。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那句话，不谈剂量谈危害都是耍流氓。 是的，而且我也是建议如果需要用药的话，大家也不要讳疾忌医。对，然后也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具体的用这些药物。 好，那时间非常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最后一个听众朋友 L 他说想问问专家，自己做了一个 CT 检查，检查呢有蝶豆炎，想问问这是鼻炎吗？应该怎么注意啊？说自己的鼻炎一年得得两三次，最近一段时间鼻炎又犯了。 是这样，我不知道听众是成人还是儿童啊。本身呢，确实这种反复的过敏性的鼻炎呢，确实可以引起慢性的鼻炎或者不是鼻窦炎的。那其实从成人和儿童来说，我们用中药的内服和外治的方法都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如果要是能够比如说避免过敏源呀，然后控制环境啊，包括就是增强自身的体质，合理的用药，如果能够减少这种过敏性鼻炎的发作的话，相信对他的鼻窦炎可能还是有好处的。 好，所以说 L 这个朋友其实他现在最应该做的就应该是找专业的这个医院的医生给他调理一下。咱甭管是中医还是西医， 是的， 咱们找对了医院，找对了医生，这个时候我们把自己的疾病去治一治，